沉重，那

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 为什么不说话？我